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慢。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西总部社区分会场开幕仪式昨天在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西总部胡同内举行，这是北京国际摄影周首次走进社区办展览。本次摄影展当中，以胡同整治提升为题材的摄影作品大量涌现，真实记录着建国门街道的环境变迁。今天起到本月29号，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西总部社区分会场将在建国门地区设立4个展区，其中30幅社区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和50幅有代表性的地区摄影爱好者作品将分别在西总部胡同主展区及赵家楼社区体验馆分展区展出。位于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东四3条到8条当中的东四胡同博物馆近日建成开馆，在这里既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四合院建筑，还能从充满胡同生活气息的展品里了解胡同文化。东四胡同博物馆每周二至周六免费开放。中国美术馆推出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正在展出，明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圆明园大规模流散文物回归展正在举行，圆明园在天心水面首次集中展示了从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实质文物，今后这一展览将作为常设展免费对游人开放。第十届北京国际茶叶及茶艺博览会今天开始到下周一在老国展举办，市民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大益普洱、西湖龙井、小青桔等诸多好茶。第九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正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本届交易会以大美新疆品质农业为主题，来自新疆14个地、州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70家企业携8大类、147种新疆特色农产品和北京市民见面。市旅游委最新发布了串联起京津冀多个红色旅游景区的9条京津冀红色游主题线路，9条线路包括红色经典文化之旅、西柏坡赶考之旅、缅怀先烈追思之旅、红色印记探寻之旅、抗战烽火长城之旅等等，把京津冀的几十个红色旅游景区串联在了一起。详细的游览路线您可以登录北京市旅游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经过近2年的闭园改造，位于通州的北方皇家园林西海子公园改扩建一期工程接近尾声，这个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公园预计年底局部开放，实行免费入园。今年海淀区香山街道首次引入手机电子围栏技术，当出现停车场已满或门票卖完等情况时，香泉环岛附近的市民游客可以收到短信提示信息，便于提前调整出行计划。香山街道今年还将在香山进出口位置安装2套高清人脸及车牌识别系统，智能系统将自动识别和检测进入香山景区的所有车辆，有效筛选套牌车辆、违规车辆等等，切实保障景区的安全。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受东移高空槽及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云层遮挡，光照减弱，气温有小幅回落，大气透明度尚可，天气条件仍然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六的下午光临诵读小站，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和跟你一样喜欢阅读和喜欢朗读的朋友们在一起，放松心情，度过一段读书时光。我是诵读小站的主持人静乔。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这个周三是重阳节，也是老年节，这一天你有没有陪伴父母呢？而不仅仅是在这一天，一年的365天，你有多少时间是留给自己的父母，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呢？9月9日重阳节又称重九节、九月九，重阳之说与酒相关，源自易经，酒为阳数，良酒相重，故为重阳。那数字九又与长久的酒重音，因此古人认为重阳节是个值得庆祝的节日，取亲情友情长久之意。九又是单数当中最大的一个数字，所以重阳又与敬老老人合意，重阳节又称老人节。为了迎接这个节日，也是为了让大家度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我们诵读小站节目也是做了一系列的策划。比如说在这周三重阳节当天，8个时段的诵读小站日常版节目播出的都是以陪伴、以孝老爱亲为主题的诵读内容。而在上周日，也就是10月14号，我们还特别策划了一场线下活动，活动主题是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现场吸引了几十位诵读小站的热心听众，还有近200位的读者朋友们。可能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是在上周日参加了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现场呢，我们是邀请了国家一级演员杜宁林，还有北京朗诵艺术团演员郑健康，以及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吴勇，分享了孝亲故事，感悟重阳内涵，传递敬老美德。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回到当时的节目现场，来聆听精彩的朗读片段。重阳节是老年节，老年人的节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老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杜宁林和郑健康共同合作朗诵的一首《如果老了》。 如果你老了， 我也一定老了。那时候，我们俩就像收割后静静等待休整的金色田野。 亲爱的，那时你的心和我的心像两条欢快的溪流，我会和你一起以欢笑的姿态叠影在一起。 除了撒娇的时候，我再不会弄皱你脸上的波纹。我会照顾你的肩疼和不小心驼下去的脊背，照顾你的眼花和耳鸣，照顾你怕酸又怕冷的那三颗蛀牙，还有你不愿意变老的坏脾气。就像你年轻的时候照看我一样，我会用我松弛了的右手握紧你微微颤抖的左手，说好了不松开就一言为定。 那时啊，我也会戴上花镜，每当太阳走到早晨八九点钟的样子啊，就在一把摇椅上铺开我们一天的日子。哦，记住，那把椅子的颜色一定要深沉， 一定要深沉。是啊，过去的日子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我都会以幸福的方式细细的编织，让你的心情每天都能捕捉到这样温暖的细节。亲爱的，不要担心老了，反正我老了有你。花前月下的日子，我们不是说好了要 一辈子 不离 也不弃？要一辈子 不离也不弃。老了一定有老了的单纯和无忌，我不在乎你天天把我吵醒的呼噜，不在乎你掉了一颗门牙的亲吻，不在乎你失去了弹性的抚摸，也不在乎你用眼神代替话语。 亲爱的，只要我能时时地看着你，哪怕你的脚步如孩子般的蹒跚，我也会像深海里的鱼一样幸福陶醉。亲爱的， 不要担心老了，反正我老了有你，你老了有我， 我老了有你呀，我老了有他呀， 他老了有我呀。 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这段朗诵确实是让我们在想到，如果老了之后，难道一定是孤独的吗？没有，只要有爱人的陪伴，那就是幸福的。 是， 我突然也想到朱生豪情书当中有一句话说，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就是我们刚刚这首诗诠释的这样的。 是，老了一定很可爱，不在乎掉了一颗门牙的亲吻，不在乎失去了弹性的抚摸，不在乎你用眼神代替话语，就是他很多话可能说不出来了，但是他的眼睛告诉我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你变为亲情了。 是的，我觉得其实人老就是一宝了， 我的父亲90岁，现在还跟我在一起生活。真的，我觉得家里有一个老人，你回到家里叫一声爸，叫一声妈，你就觉得是有无限的温暖，生活就有奔头，就有一个依靠。我在这里祝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如果老了，讲述的是一起陪伴到老的美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是很多爱人间会许下的承诺。而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最渴望的是炙热的爱情。接下来，杜宁林女士将继续分享一段朗诵。 老了，你刚才说离不了自己心爱的人， 对， 那我想再朗诵一首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像痴情的鸟，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雄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就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爱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刚刚分享的两首诗，如果老了和致橡树，是两个年龄阶段对于爱情的描述。我们也祝福大家在年轻的时候都能够经历一段热烈的爱情，在年老之时有最长情的陪伴。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很多人都会出去旅游，有多少人是陪父母出去玩的呢？我们在活动当中邀请到了北京交通广播一起午餐吧节目主持人吴勇，他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化领域的精神大餐，深受听众的喜爱。在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细心非常孝顺的人，他坚持十多年每年陪父母进行一次长途旅行的故事，也在我们的同事之间传为了佳话。也许你会说，陪父母旅行这不是很简单吗？或者你会说，我自己的父母不爱出去旅行，可是他们真的是不想出远门吗？其实去哪儿并不重要，和亲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吴勇为我们分享他陪伴父母看世界的故事。 现在呢，我每次带我的父母出行，我都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那这种幸福会永远的滋润在我的身心当中。当然，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可能这种幸福感会更多的变成一种记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珍惜。 其实我们说那个陪父母出去玩，这不是很简单吗？啊，我们买张机票，或者是给父母报个团，要是我陪他们的话，我们就三个人四个人一起报个团出去，哎，这不就是挺简单的吗？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吴勇真的是十年每年 都要陪父母远行。一开始呢会去到远的地方，近两年可能会来一些比较近的地方来陪父母远行。其实你在跟父母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是完全的一个跟他们时时刻刻在一起。 其实我的父母就是很普通的工人，那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旅行，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他们觉得旅游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参加过单位组织的旅游活动吧，顶多就去过什么天津，去过北戴河什么的。有一次呢，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是十多年前，我的母亲说她还没有坐过飞机。其实对于我来讲，经常出差也休假也会坐飞机，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个老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讲，可见坐飞机对他来讲是多么大的一种兴趣，多么样的一种梦想。那好，那既然说孩子长大了，给老人家买张机票不是一件什么难的事儿，那我就带他们出去一趟。其实当时就是一种满足他们一种愿望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带他们出去。但是我要考虑老人家，我说你们坐飞机会适应吗？你会不会害怕？所以第一次出行我们就选择了青岛，从北京到青岛1个小时。那这时候我就会问他，你坐飞机的感受怎么样？没想到呢，他们觉得还不错，挺好玩的。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其实每个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表现多少有些小虚荣心，但是我觉得这种小虚荣心是幸福的。他就跟他们的邻居在分享，哎呀，这次我去坐飞机了，我到了青岛，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给我安排的，就是我从来都没有享受过，每次都是要考虑孩子出行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现在我就觉得我的儿子像个保姆一样来看着我们俩，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的一种感觉，就是由衷的一种幸福感。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喜欢，于是慢慢的就坚持下来了。 而且你们出去玩呢会拍很多照片，吴勇也会把旅行当中所有的图片做成一个册子。 我就觉得每次这个照片不能够就放在电脑的这个硬盘里边，应该把它印成书，把你最喜欢的照片印成册子，就是他们有一本，我自己有一本，他们经常会拿着翻呐、看呀，特别高兴。他们不仅自己在看，他也给他们的邻居看。他们不仅是看一次，他们看了多少次我已经都不知道了。每次看都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随着他们上岁数，包括身体的原因，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妈得了一场大病。当她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说：“你坚强一点，我还会带你去更多的地方玩呢。”当时她就给我了一个肯定的这样的一种目光。5个小时的手术出来之后还算顺利，在他做化疗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我始终把这些书放在他床边，他高兴的时候就看一看。我想这样里这里边就是我们说到陪伴，刚才除了像郑老师和杜老师他们在的那种两个老伴儿老人之间的那种陪伴，还有就是子女的这种陪伴，这样的一种幸福感，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无比的一种良药。其实以前父母还年轻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玩没有关系，但是跟子女跟陪着他们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跟我父母讲，我说这句话你们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我必须跟你们说，我说我们每一次的出行是第一次也都是最后一次，所以我特别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这种时光。他们就像孩子一样，你会觉得作为子女你终于可以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帮他们完成一些事情。 接下来就要请吴勇来我们分享一首诗，也是叶芝的当你老了。 这首诗呢是叶芝对于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毛乐刚的一种爱情的表达。那虽然说她始终都没有得到这位漂亮女演员的这种接受，但是她通过这首诗始终表达的是对于爱情的一种坚贞。那么这种坚贞，我觉得这种感情除了爱情之外，其实我就觉得陪伴着他一生，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朴素的感情来陪伴我们的父母。说到这首诗，相信大家听过很多，也非常熟悉这首歌。今天呢，我朗诵的这个《当你老了》是冰心先生翻译的，所以跟大家听到的那首歌有点不一样，但是这种感情的表达是最真诚的。当你老了，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儿。彩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一段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周六为您播出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乔。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为大家播出的是在上周日诵读小站举办的让陪伴很长重阳节主题诵读沙龙的精彩内容。这场活动我们是在上周日的时候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现场邀请了国家一级演员杜宁林、北京朗诵艺术团演员郑健康，还有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吴勇和现场的观众，以及当时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一起诵读经典诗篇，感悟重阳节孝老爱亲的含义。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本周的推送当中，也有活动现场的图片以及当时的视频直播回放，大家也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当时的精彩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分享了《如果老了》、《这橡树》和《当你老了》三首经典诗歌的诵读。在现场嘉宾的深情朗诵让很多观众都非常的感动，其中最多击中大家泪点的一篇作品就是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由郑健康朗读的《轻轻地抱住母亲》。 母亲已经70多岁了，70多岁的母亲在一次胆囊切除手术中受尽了折磨，本已衰老的母亲就更加虚弱了。母亲躺在病床上想动一下都非常困难呀。那天晚上母亲下床小解后就怎么也上不了床，当时我就那么轻轻的一抱就把母亲抱到了床上，也就是这轻轻的一抱竟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上了床，母亲不愿意躺下，就这么实实在在的靠在我的怀里。当时我感到我胸脯的宽厚，也感到母亲的瘦小。我搂着母亲并且微微地晃着，母亲那一头苍白的头发散放在我面前，我低头给母亲梳理头发时， 母亲两眼紧闭着，可眼角却溢出了几滴泪滴。我给母亲擦泪时，母亲说：你小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抱着你的呀。你呀不老实，总是乱蹦乱跳的。我说：妈，你想让我抱着吗？母亲说：想，特别想。抱着我，我心里就踏实。我的眼睛湿了，母亲说着就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就那么一边轻轻抱着母亲，一边轻轻地晃着，我感到有一股爱的暖流冲撞我的心扉。我感到我强壮的身子就是母亲的靠山，就是母亲的胆量，就是母亲的渴望。我的眼泪忍不住掉到了母亲的脖子上。把一个人抱在怀里，是因为心中有爱，那是一种深沉的爱，一种无法描述的爱，一种比任何语言的表述都有博大凝重的爱。小时候，母亲经常抱我，抱着我下地，抱着我拾柴。我要是乖巧，母亲还会亲我的脸蛋。那时的我就会紧紧地搂住母亲的脖子。那是一种渴望，一种依赖，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幸福。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不愿意再让母亲抱了，最多会让母亲扳着脸看看我胖了还是瘦了。当我长到想和异性亲热的时候，我会与女友激情的拥抱，甚至热烈的亲吻，却不愿意再接受母亲的双臂和胸怀了。那时的母亲就只能用慈祥的目光或喜欢的食物来表达她深深的母爱了，而我也再没有搂着母亲脖子的渴望了。但就在那个晚上，我轻轻地抱着母亲时，我感到我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一样，是那么的甜蜜，那么的幸福啊。又一个晚上啊，母亲坐在床上看电视，到晚十一点时，母亲说：我想睡了。我说：妈，我把你抱到床上吧。母亲说：中。母亲说着就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母亲明显的瘦了，我抱着健健康康的母亲向床边走去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她满脸的笑容啊。我知道母亲在我这轻轻一抱中感到了甜蜜，感到了满足。我感到我幼小时的形象跟母亲叠在了一起呀。那是人生漫长的旅程，也是母子亲情的融合，更是母子之爱的结晶和升华。当我把母亲放在床上时，母亲竟出乎我预料地说了一句：我好幸福啊。其实就是响亮的笑声，在这笑声里，我充满着惭愧。我们会激情满怀地抱住亲爱的妻子去倾诉那炽热的情恋，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抱住女儿去倾诉那默默的爱意。可是朋友，我们是否想过，是否想过我们更应该去抱一抱我们那年迈的母亲。 是青瓷文化一份人间的挚爱和亲情。青瓷那一份人间的挚爱和亲情。 我们会把拥抱送给爱人、挚友、孩子，也千万别忘了拥抱自己的父母。在重阳节，你有没有给自己的父母一个拥抱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也希望你见到父母给他们一个深深的拥抱，告诉他们你有多爱他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周六版的诵读小站。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为大家分享的是上周日诵读小站举办的让陪伴很长重阳节主题诵读沙龙的精彩内容。树欲静而风不止，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发扬下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冯绍晨、邱鹏鹤和靳雅琴三位小朋友们合作朗诵的献给敬爱的爷爷奶奶。 敬爱的爷爷奶奶，你们头上的缕缕白发，你们额上的道道皱纹，是你们奉献的记录。 虽然你们离开了战斗的岗位，但你们仍然关注着祖国的前途。虽然你们告别了青春年华，但你们的心依然年轻。 你们叫我们学习要努力刻苦，你们叫我们生活要勤俭节约。我们自豪地告诉你们， 我们爱老，我们敬老。 敬老爱老的美德，是黑夜里的一盏灯，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是沙漠中的一泓泉，是久旱时的一场甘霖。 美德其实就是需要帮助时伸过来的一只温暖的手，需要谈心时递上来的一颗火热的心，需要帮助时的一句亲切慰问。 只有在这种世界中的老人才能感受到温馨与美好， 才能远离孤独， 才能欣慰地走完属于他们的人生旅途， 才能使整个世界充满欢声笑语。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做到敬老、爱老、助老，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让我们在新世纪高举敬老爱老的旗帜，献出我们全部的爱心与孝心，弘扬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为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世界处处阳光灿烂，爱心闪烁。 敬爱的爷爷，敬爱的奶奶，你们的教导我们将牢牢记住， 你们的期望我们绝不辜负。 今天请接受我们的祝福， 愿你们晚年快乐，祝你们永远幸福。 三位小学生激情满满地朗读了献给敬爱的爷爷奶奶这首诗，相信这也是他们内心最真诚的表达。刚刚我们分享的都是现代的诗歌，其实提到重阳节，大家也能想到很多有关重阳节的古诗词，而重阳节传统习俗登高赏菊、品菊花酒等等也都出现在了古诗词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听一首有关重阳节的古诗词。虽然重阳节已经过去了，但是在这些古诗词当中所蕴含的对于亲人和友人的思念，不论什么时候我们读起来都打动人心。那提到与重阳有关的古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李瑞为我们诵读《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的主持人李瑞，很高兴今天来到诵读小站。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